想要快乐都没力气。

睡，轻轻撞三叶吹，烟花灿烂的嘉年华被美人烟一拍碎。

在我城里另一看眼。 Thank you.

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体贴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虽然被陌生我也不会怕，对，我不怕。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体面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 对你有没有帮助？可以笑，也可以。 Sure.

想享受暧昧的痛快。 错觉 感觉一个世界。哦，你是否也像我，也总有过几遍，爱会不会也实现？哦哦哦哦哦， 如果三里了红中千江人来在大在一 起， 请你听我言，哪一位去往南京转，如果那三郎发现船就去蜀山把名扬，来身边就唱、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，一个人却一个世界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。